春困秋乏夏打盹儿。这人犯困啊，是一种很正常的生理现象，但不是建立在疲乏劳累基础上的倦怠。 特别是秋天，有研究证明，在人体大脑底部有一种叫松果体的腺体，能够分泌褪黑激素。随着秋天日照时间的减少呢，它会抑制甲状腺素、肾上腺素的分泌，使人体细胞懈怠乏力，从而导致人精神萎靡不振。 是的，现在也有不少人在喝羊奶，说羊奶营养高，这是有道理的。就像我们的瑞麟净钻配方羊奶粉一样，营养成分表上您可以清楚地看到，每百克的羊奶当中就富含了640毫克的钙，7.5毫克的铁，还有维 A、维 C、维 D、维 E 等等各种的维生素、矿物质和微量元素。其中呢，羊奶当中的一些特殊的营养成分还有催眠的效果，使人在下半夜睡得更加的香甜，第二天呢更有精神投入到工作学习当中，情绪也更加的稳定。 现在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，瑞麟羊奶不要市价的258元，只要99块钱一盒，6盒594块钱，能喝3个月，再送一床驼毛被。注意了，是实打实的大被子，足足5斤重，双人大床规格，保暖厚实的驼毛填充。那高营养好睡眠的羊奶喝着，舒服的驼毛被抱回家盖着，多幸福啊！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是的，需要提醒各位的是，本月结束之后送驼毛被的活动也就结束了。老顾客们都知道，之前呢送驼毛被至少是需要订购8盒羊奶粉才能免费送的，这一次呢降低了门槛，完全是因为年底回馈大家，一是厂家加大了力度做回馈，二是呢大家走亲访友，礼品送羊奶也可以代表了送健康，而被子呢送温暖，这样的优惠力度可不多得，您得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了，40071061084007106108。 看到手机尾号2695的张女士说啊，这小区里几个妈妈聊天，现在喝羊奶的人啊太多了。 对，基本上都是妈妈给孩子选羊奶的，因为羊奶脂肪颗粒小，不会对肠胃造成负担。其实呢，不光是孩子，咱们成年人、老人喝羊奶的也很多。羊奶呢是公认的营养成分泉，还含有大量的乳清蛋白、核酸类的物质、上皮细胞生长因子等等，这些一般奶制品当中都是没有的。所以市面上的羊奶价格都是不便宜的。 是的，不用市价的258元一盒，只需要99块钱，并且订购6盒就免费赠送一床5斤重的厚实保暖的驼毛被。注意了，不是棉花，也不是化纤，是驼毛被。 嗯， 线上5696的林先生就说了，没想到这被子呀这么好，无纺布的大礼品袋子有分量，打开来呢也没有异味，暖烘烘的，这马上活动就没了，得赶紧再订一套。 没错，不管您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，我建议您本次活动您一定得抓紧时间，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，等于说6盒羊奶喝上3个月的时间，再加上一床驼毛被，一起您才花到594元。线上的订单一直在刷新当中，看到手机尾号2695的王先生就说了，说反正奶嘛每天都得喝的，这么厚的被子还是白送的，谁不想要呢？ 是的，谢谢各位。那4007106108 4007106108活动呢还剩下2分钟时间，马上就要结束了。 嗯， 瑞麟羊奶一盒99元，6盒594块钱，今天再送一床5斤重的厚实保暖的驼毛被。那新朋友给您解释一下，这个羊奶呢是获得了羊乳制品金奖的，全部是羊乳之都陕西富平的优质生态奶源地，并且呢制作过程非常的严苛，所以呢我们可以很自信的跟您说，每一滴瑞麟羊奶都是纯度高的好羊奶。 嗯， 温水冲调不结块，并且搁置一会儿还会有一层奶皮，而且为了确保干净卫生不受潮，方便携带，那全部都是独立包装，1盒15包，能喝上半个月的时间，6盒呢也就是90包，能喝上3个月，每天一杯才几块钱。 没错，所以呢建议您现在就来拨打热线4007106108，此刻下单不光是带走3个月的羊奶，还有一床大被子免费带回家。驼毛纤维被称之为软黄金，能长时间的保持蓬松柔软，保暖不晒被子也可以干爽舒服。去年呢会员价格买都要680块钱，今天喝羊奶就能免费抱一床回家，羊奶喝得身体棒棒的，驼毛被呢自家盖呢送人都好。而本次活动在本月就要结束了，所以最后的时间您一定要把握住了。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。